诸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掀开《十善业道经》第十六面经文第三行：“神足庄严故，恒令身心清安快乐。”这个句子，它是省略的。要完整的念呢，这个文在第十四面啊，十四面倒数第三行，这龙王举要言之，行十善道，再接着文，这就全了啊。行十善道，神足庄严故，恒令身心清安快乐啊。这个四神足给诸位介绍了前面两条，那么今天我们看第三条啊，从第三条讲起。第三呢是静啊，静就是精进。第四条呢是慧啊，是智慧。神足这个意思啊，就是如意。中国人在过年的时候常常嘱咐大家事事如意啊，这个四神足啊就是事事如意的意思。要怎样才能做到真正的如意呢？前面把这个要领呢跟诸位说过了，放下了就如意了啊。放下要记住，不是在四相上放下，四相上实在讲没有障碍啊。佛在华严上告诉我们，离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这是事实真相。那么障碍发生在哪里呢？障碍都是发生在妄想分别之处啊。所以只要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就没有不自在的了啊。中国古大德常常教导我们，于人无增，于事无求，这两句话非常重要。那么也许有人问，假如我不跟人争啊，在这个世间一无所求，那活得有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似乎啊，人活在世间就要争啊，就要求啊，这个是西洋人的想法啊。这个想法呢，实在讲误导众生，造成这个世间的无量的灾难啊，天灾人祸啊，就是因为人争求赶来的苦报啊。圣人教导我们呢，是非常有道理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真求要真正能得到，那是好事情，应该去争啊，应该去求啊。怎么争怎么求也得不到，那你何必去争，何必去求呢？啊，为什么得不到呢？你命里头没有嘛。诸位要知道啊，我们这一生当中怎么去争怎么去求都是缘的，缘有缘没有因啊。你们看看这个世间人，哪个不争呢？哪个不求啊？几个人求到了，几个人争到了啊？ 绝对不是说一百个人争，一百个人都得到，一百个人求，一百个人也都得到，那这个争跟求有意义啊？这是提倡的，一百个人争，得到的可能只有一两个，一百个人求，能求得的可能也只有一两个，那我们就说，那这是豁然率，这不是真实的呀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，因是过去生中种的。啊，你求财富，你命里头有财，命里头有多少财，也是一定的。你想多得一点，得不到；你想少要一点，也不可能。啊，该得多少啊？到时候自然现前，啊，而且得到的还有实际因缘，有人年轻时候发达了，有人中年发达了，有人晚年发达了，实际因缘，个个人不一样啊。所以古德说了两句话了，说君子乐得做君子，小人冤枉做小人，啊，都是讲的事实真相。而在佛门里面，佛家常讲，佛是门中有求必应。啊，你们看看了凡四训，云谷禅师对袁了凡先生的一番开示。那是圣人之道啊！啊，何以说有求必应呢？因为佛懂得这个道理，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你想求，如理如法的求，就一定能得到啊！啊，我想得个瓜，你不去种瓜，天天在那里祷告求，天上会掉个瓜给你吃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这不可能的事情嘛。那佛怎么教你求呢？哦，你想得瓜了，教你种瓜，你就你才能得得到啊。啊，你要求财富，那佛说，财富的因是什么呢？财富的因是财布施。啊，你才会得财富啊！这一世当中，我们看到有很多啊拥有亿万财富的人，他的财富从哪来的？过去生中啊，财布施的因呢，他布施的多，他布施的大，这个大是心量大，他布施的欢喜，他布施的自在，这一生发财啊。好像不操心了，哎，自自然然财源就滚滚而来了，那就这么回事情嘛。啊，过去生中没有种因，这一生想尽方法也得不到。无论用什么手段，都是枉然，只是造罪业而已啊。啊，聪明智慧是果报，法布施是因；健康长寿是果报，无微布施是因。啊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啊，你就会自在了，就会如意了。啊，把一切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不正当的方法，统统舍弃掉。啊，规规矩矩，如理如法的去求，种善因一定得善果。啊，这个道理不可以不知道。那么今天讲净，净是精进， 啊，不断的在进步啊，进步就自在，退步就懊丧啊，就起烦恼啊，啊，进步就快乐啊，啊，什么地方求进步呢？给诸位说，真精进是心地的清净、平等、慈悲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啊求进步啊。那么再告诉你，物质的受用啊，精神的受用，不必要求啊，自自然然都在其中啊。这就是佛家常说的功德，里面有福德，福德里头啊没有功德啊，有功德哪有没有福德的道理呢？啊，所以佛菩萨教我们修积功德了啊，功就是讲的做功夫。啊，什么是功夫呢？放下是功夫。啊，放下妄想、分别、执着，放下一切的不善，这是功啊。你所得到的智慧、德能、受用，那是德啊。所以你修功，然后你自然就有德啊。不修功，妄想求德是决定求不到的啊。我们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求进步特别要留意到的那个进步叫精进，着重在精字啊，精是纯而不杂了。我们是初学，初学是非常非常重要啊。如果不从精进呢，你决定不能成就。我们在经上看到法身大师他们的确广学多闻了。华严经上我们看到善财童子。善财童子在文殊会里面，文殊菩萨会里面是专精的，那是初学啊。一门深入啊，一门深入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广学多闻呢？到戒定慧三学完成了啊，智慧开了，智慧开了，破一片无明，证一分法身。就原叫初住菩萨了，这个时候五十三参广学多闻，这明摆着教给我们的啊。没有到破一片无明的程度，没有资格参学，没有资格广学多闻。你看四弘誓愿里面说得多清楚啊，头一条叫你发愿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第二条叫你断烦恼啊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那个烦恼是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、无明烦恼啊，无明烦恼也要破个几分的才能进入第三个阶段 法门无量誓愿学。摆得这么清楚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一开头就要广学多闻，颠倒了。所以用尽了心思，用尽了精力，到后来一事无成。这是不听佛陀的教诲呀。最后啊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善财参访普贤菩萨。最后一参参访普贤菩萨。那个佛道怎么成的呢？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倒归极乐，无上佛道成就了。这么清楚，这么明白，摆在我们眼前。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，你说多可惜。所以要知道精进无间呐。我们才得自在了。这四条里面都得神通，所以这个神足也是神通。这个四条是彻底放下妄想分别之处。神通从哪里来？自信其用。后一条慧，慧是自信般若智慧其用。心不散乱了。实在就是弥陀经上所讲的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。四神足里的慧呀，就是心不颠倒。四神足里面的念呢，就是一心不乱。这样才得大自在，这样才能够事事如意。因为这四条能发神通，所以叫神足。足是表圆满的意思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，晓得怎样修法。凡夫修行最大的障碍，是我法而执。我执造成了烦恼障，法执造成了所执障，两种障碍是这么来的。所以佛教人呢，头一个要把我这个执着舍掉，舍掉这个执着，你才能找到真正的我。这个我是佛经上讲的常乐我净，这个我你才能找到，这个是真正的自己。禅宗里面讲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你才能找到。如果你执着这个身是我，那个真的我啊，你永远找不到。这身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刹那生灭。舍了假的，真的就现前。一切大乘经教教我们这段事情。所以能够依教修行， 啊，修四神足。这经上告诉我们呢、恒令身心清安快乐，这是受用啊。啊，我们希望我们生活得很快乐。啊，清安是佛法修学最初证得的境界。啊，身心安乐，永离烦恼了。啊，我们凡夫身体粗重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烦恼太多了，习气太重了，得不到清安了。当我们自己修学功夫得力的时候，清安的境界会现前，但是时间很短，不能保持。啊，那么我相信有许多同学都有这个经验。啊，特别是在念佛的时候，啊，诵经的时候，偶尔会有短暂的，啊，感觉的身心清凉自在。啊，如何能永远保持？那就是功夫了。啊，有人在念佛的时候，告诉我，他突然感觉他身体没有了，啊，非常舒适。啊，有人感觉的身体好像上半身有，下半身没有了，啊，这都是清安的境界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这个时候没有妄念，啊，就是说我们离开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可是刹那之间他妄想分别执着又起来了，起来了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啊，这是虽是很短暂，给我们证明佛讲的这个境界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这个境界是真实受用啊，人常住在这个境界里面呢，头脑是清醒的，啊，对于世间这一切众生，这一切现象，啊，它的变化，你就会看得很清楚，看得很明白。啊，所谓是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啊。啊，这种能力我们就叫它做神通。啊，我们为什么看不清楚？我们在迷。他为什么能看得清楚？他在觉，他不迷。啊，所以这些觉悟的人帮助我们迷惑颠倒的人，教导我们一定要求觉悟，求觉悟才能真正解决问题，不依靠别人，靠自己。啊，不需要常常求别人指点了，自己比什么都清楚，这个多好呢！啊，那要怎样呢？啊，一定修四念处，四念处看破，啊，纯粹是智慧，修四正勤。断恶修善，修四如意足，啊，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 啊，然后我们才真正能够得到啊，欲自在，念自在，境自在，慧自在。啊，这个大自在确确实实是可以证得的。啊，那么什么时候证得？完全在个人。精进的，你真精进，你就早一天得到。啊，你要是懈怠呢，啊，那你就是晚一天得到。啊，这个晚一天呢，这一天的时间很长，可能是来世，可能是后世，可能是无量劫之后。啊，你要不精进呢，就会堕落。啊，一定要精进不懈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讲完了这一段。